剧带出了哪些情与法的思考呢？今天我们还将关注丈夫突发脑溢血，妻子耗尽家财救命，最终丈夫还是成了植物人。更悲剧的是，在丈夫抢救期间，妻子偶然发现丈夫竟然家外有家，而且还拍下了性爱视频，以夫妻名义赠送给情人保险。妻子哽咽地说，这十几年的夫妻情分，拼尽全力去抢救，在这个性爱视频面前瞬间就成了笑话。那如今她向小三儿索要丈夫送出去的财物，也向保险公司要求全额退保，但是都被拒绝了。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10月31号，在四川省眉山市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57岁的朱素芳被一辆快速行驶的摩托车撞成重伤。经过全力抢救后，朱素芳虽然恢复了心跳，但是因特重型脑伤，仅能在重症监护室靠呼吸机维持心跳。10月2号下午，儿子郑某和姐姐获准进入重症监护室探视，在得知母亲已经脑死亡，救活希望几乎为零的情况下，看在躺在病床上的母亲面目全非，儿子郑某就取下了母亲的呼吸管，母亲在当天下午去世。随后，警方初步调查，以涉嫌故意杀人为由，对郑某采取了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那这个事件经过《华西都市报》报道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新华网、人民网、腾讯网等100多家网站转载了这起情与法的纠结事件。那医院的多名护理人员证实，儿子郑某等人拔掉呼吸管之后，很快被医护人员刘大夫发现了。刘大夫介绍说，其实之前家属就有过放弃治疗的念头，那他也和同事也曾经就这个事情和受伤老人的家属进行沟通，提出了应对方案，但是遭到家属拒绝。他说，我们说你要放弃治疗就要签字放弃，但是家属说不能签，不可能签字。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媒体报道的这个悲情事件背后的真实情况。自从朱素芳入住了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刘大夫呢和他们家属接触比较多，也很同情家属。他表示说，郑某的母亲伤得非常重，儿子看到妈妈花费很大，又要筹钱又筹病情，也很恼火。那虽然呢他们和这个家属之间也存在一些小冲突，但刘大夫说他们对我们并没有恶意，没有想要伤害我们，也不是故意针对我们。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拔掉了呼吸管与朱素芳的死亡究竟有没有关联，目前还没有得到最后的定论。那记者也采访了这个儿子郑某，郑某表示拔去母亲呼吸管的做法实属无奈，他说确实是没有办法了，医生说了几次说没多大希望了，医院也不断地喊我们交钱，我们脑壳都大了。那现在郑某和姐姐经营一家小理发店，目前还没有还清债务，出了这个事儿之后店铺也关闭了，母亲还在殡仪馆，作为儿女不能让她入土为安。小郑说，我时刻都在想，可能有一天我会被关进去，要是关进去了，娃娃可怎么办，两家人都散了。那这个事件的记者，采访这个事件的记者也在采访手机当中写道，说这是一次迟到和心疼的采访。那采访当中说，辗转多人，他终于找到了郑某和他姐姐，并且说服他们接受采访。这是一对只有小学4年级文化的姐弟，弟弟在农村的房屋已经坍塌，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记者的心一直疼着。那采访中，这个郑某曾经一脸茫然地问记者说，我杀了我妈妈吗？记者当时也一时不知如何作答。那办案民警在提起这个案件的时候也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死者家很难，肇事司机家也难，作为民警想守住法律底线，同时也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帮帮这两家人。那这位民警也恳请记者暂缓采访，等到朱素芳死因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再介入。那么我们也了解相关的一个案例，就是在2009年呢，深圳的一个案件，文玉章妻子胡晶在这个家中昏倒，治疗期间呢，胡晶一直昏迷不醒，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7天之后，丈夫探望，将妻子身上的呼吸管、血压监测管等医疗设备拔掉，护士和医生见状忙上前制止。丈夫说，我妻子太痛苦了，要放弃治疗。那大约1个小时以后，他妻子胡晶死亡。那经过法医鉴定呢， 死亡原因是因为拔去气管插管之后致呼吸停止死亡。那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这位拔管丈夫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那么就新近披露的这起儿子拔掉母亲呼吸管的事件，听众是怎么看的呢？我们采访了部分听众，请听采访录音。 我认为儿子的行为确实属于故意杀人罪，因为故意杀人罪的定义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很显然，儿子主动拔掉呼吸管是对正在抢救中的母亲是致命的，是主观上不想让妈妈活下去，这个主观上希望妈妈生命提前结束确实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条件。刑法中规定任何人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很显然他是属于故意杀人罪的，但是这种特定条件下是可以从轻处罚的。 新闻中提及的这个儿子的行为是不能被接受的，这种行为已经涉嫌犯罪。生命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基本的权利，高于其他任何权利，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即使这个生命本身的时间不长。不久前看到一篇报道，说某个地方的首富因为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要被逼杀了别人，即使在那种极端情况下，他的行为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何况在这个新闻里面，这个儿子是因为付不起医药费就间接地剥夺了他人的生命，这跟在个别国家里面已经合法的安乐死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安乐死只能是出于人道的目的，而且实施起来有的严格的一个程序规定。很显然，新闻报道中的行为并不符合以上两点。 对于孩子的行为，我想分两个角度来考虑。第一个是出于人道主义，我表示同情；第二个是出于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角度，我表示憎恨。对孩子的这个故意杀人行为，我表示认可，因为他非法剥夺了母亲的生命。只是在量刑方面，我希望法官会酌情的来考虑孩子的这个前途问题。 朱素芬因为伤情严重，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边插那个呼吸管，无息生命。但是他的孩子来探视的时候，趁机拔掉他身上的呼吸管，还不让那个医护人员抢救。我觉得这种行为非常不可取，不管你是有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能随意剥夺他人的生命，这是一个前提。如果说你觉得家里很困难或救不起母亲，那你可以想别的办法，但是不能说把母亲那个身上的管子拔掉放弃抢救，这样的确涉嫌故意杀人。我对这个故意杀人还是比较认可的。 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点评嘉宾是来自北京智普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胜。你好，李胜律师。 你好，大家好。 李律师也是医疗法方面的专业律师，也做过大夫啊。 是的。 那像这个案件当中，拔掉呼吸管与这个朱素芳的死亡有没有关联？报道说目前还没有得到最后的定论。那这个死因是否是很重要呢？ 从目前显示的信息来看呢，患者的病情危重。但是对于这种既有疾病本身的因素又有拔管的因素的话，它是一种多因一果的。那么拔出呼吸管到底在这个造成死亡里面承担一个主要责任、次要责任，还是轻微责任，还是一个同等责任，是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可以通过司法鉴定机构来进行确定。目前呢，我们国家并没有法律规定或者司法解释来确定说要多大的参与度才构成刑事案件、或者在刑事处罚中如何量刑、但是在实践中，这种多因一果的因素肯定是要影响到量刑的。 人们可能会泛泛去想，那拔掉呼吸管人就会死，那其实有的最后的定论可能还不一定。这个拔掉呼吸管就这个死因承担多少比例的责任，还有最后有认定。 对，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也需要科学的来进行第三方公允的鉴定。 那现在儿子是以这个涉嫌故意杀人为由被采取了监视居住的这个强制措施哈。那如果说这个母亲死因是和这个拔呼吸管有关，儿子会涉嫌故意杀人？ 是的，他存在一个非法剥夺他人的故意。我想的话呢，他应该类型是清楚的，如果拔起呼吸管，那么患者就可能死亡。何况以前医生曾经跟他有过交流。那么他拔管的行为就表示他希望他发生或者促使他发生。那么其行为与患者的死亡呢，很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他主观意图是很明显。 对。 那他有可能如果涉罪的话，有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责任？会判多少年？像会上深圳那个案件，判三年缓三年。 这种情况的话，就目前暴露出来的案例，和我们是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量刑应该不会很高。它毕竟是一个多因一果的情况。 那如果说 这个拔管不是导致他妈妈死亡的原因，那是否还构成犯罪呢？ 如果不是死亡的原因，那就不构成犯罪啊。 嗯， 但以我的专业知识来看呢，本案的拔管行为它肯定加速了患者的死亡。我们务必要相信任何一位公民，他的每一分每一秒他都受到法律保护的，哪怕我意识不清楚。如果说你的行为比方说殴打、刀砍、枪杀、下毒、拔管这些行为加速了患者的死亡，那就涉嫌犯罪。 要承担法律责任。 是的是的。 那这个主动拔管和放弃治疗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从法理上来讲呢，我们认为都可能涉嫌犯罪，他只不过在故意的分类上有分为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主动拔管它是一个主动行为，它希望它发生，促使它发生。而放弃治疗呢，它是一个不作为的行为，放任它发生，它知道它会发生，但是放任它发生。这里边呢有这样在故意程度上的一个区别。 那说放弃治疗，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词啊。那如果说医院大夫和病人家属签了这个放弃治疗，就可以放弃了吗？ 我认为这也同样是涉嫌犯罪的。我们每个人都享有生命的自觉权，自己的处置权。除非我在我清醒的时候，在我生前有过遗愿，说我在我病情危重的时候，我不需要插管，不需要开刀，不需要做这些有创的治疗。那么 本人的意愿很强， 对，本人的意愿才作数， 很重要。 对，那么你不能说趁家人意识不清的时候，那么一个医生和家属签一个知情告知，说同意拔管 或者放弃治疗。 对啊，放弃治疗这是很危险的。你想想这样的事情翻译过来，就是这么医生跟家属商量好了，说让他去死吧，这是很危险的，也很可怕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这会引发一系列的伦理问题、财产的问题，人身生命权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甚至会产生一些畸形的、不可想象的一些荒诞的事情。 您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病人本人的意愿要非常的清晰才可以。 是的，是的。 像这个报道里面似乎是没有提到更多情况，只医院真的说，和这个儿子提到了，说如果放弃治疗，你们得签字。那好像说，如果真的签了字，就放弃了，那这显然是违规的。 然后就去拔管，这是个共谋的共犯。 因为妈妈当时是神志不清的。 是的。 所以这个放弃治疗也是有一个法定界限的啊。 是的，是的。 并不是说我家属和医生都签字了就可以放弃治疗。 是的，我特别想向公众传达一个信息，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患者在意识清醒下的遗愿，那么家属和医务人员这种签字约定放弃治疗或者拔管的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共谋的，涉嫌故意杀人的。 那您也做过医生，现在这种情况有吗？在医院里？ 很痛心，比比皆是。也很可怕。轻易的就医生护士，甚至不需要主任，不需要上级医生，不需要伦理委员会去讨论，一个管床的医生就可以跟家属签字，然后放弃治疗。 那现在这个话题也引发了人们对于脑死亡的一个讨论。那如果说这个朱女士当时已经脑死亡了，那再拔管还涉嫌犯罪吗？有关吗？ 一样的，涉嫌犯罪，涉嫌故意杀人。因为脑死亡它只是个临床诊断，而且脑死亡在卫计委有明确的要判定的先决条件，有临床判定，有确认试验，还有判定的时间，有判定人员的资质。而脑死亡它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死亡啊。 现在至少我们国家还不是。 对啊，我们国家并不是这样的。脑死亡的病人他仍然有新陈代谢，他仍然有呼吸，有心跳，他在法律上仍然是自然人。他是仍然是我们国家的公民，他的每一分每一秒仍然受法律保护，他享有完整的全部的生命健康的权益啊。他是受法律保护的。 在有的国家脑死亡就是死亡了。 对。那么可能做一些善后的处理了。 就可以说做一些当作死亡以后的一些法律处理。 是的，是的。 那这个问题这个话题也是让人们对这个呼吁安乐死立法这个呼声也再次高涨起来了。那这个安乐死其实在国外实施安乐死也是有很严格的程序吧。 非常严格。 不是很简单。 非常严格。比方说有录像，有 相应的鉴证人员， 嗯， 有人员资质的要求啊，每一步要做什么程序，要反复的询问，哪怕是最后一刻有个询问，你愿意这样吗？你确定这样吗？ 就本人要问本人。 对对对，嗯， 就最后一刻都要询问。 对，都要询问。 嗯，不是说我问一次，嗯，你同意了就可以实施了。 对对对对， 嗯 嗯，当他提出抢救意愿的时候，你必须再进行积极的抢救的。 嗯 嗯， 那就是说，有人想，那假如说有类似立法的话，那这个儿子就可以依法来替这个正在遭受痛苦的母亲来这个拔管儿，好像是为母亲解脱了，那么而不是盲目的这个去拔管了，可以说依法的去拔管，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没有这么简单，嗯，其实在我们国家来讲，我认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实现安乐死的合法化， 嗯，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民间的一个传统文化呀、宗教啊、法律啊、伦理等一系列问题，这和瑞士啊像他们这样的国家毕竟是不同的， 嗯， 因为在世界范围内你实施安乐死的国家本身也是寥寥无几的。 嗯 嗯， 那这个案件其实带来很多思考，那生活中还有很多被媒体披露的所谓这个谋杀亲人的这个家庭人伦案件，比如说最常见就是付不起医疗费的， 嗯， 那像这种案件背后比如说涉及到医疗费这么高怎么办啊？机动车保险的医疗费赔偿额是高是低啊？这有的肇事者宁可坐牢也不愿意出钱，不是不愿，是拿不出钱。那这些反映出背后哪些问题呢？ 嗯，其实我在我的职业经历当中，也不至于多少次遇到这样的咨询了，说要不要放弃治疗，要不要拔管？ 嗯， 原因大概两种，一种是费用的困境，一种是就是病情危重，没有希望了。 嗯， 那么就费用来讲，像本案当中。在交通安全法里面有一个救助基金， 救助基金， 嗯，有一个救助基金，嗯，我就想问了，这个老人家老妈妈为什么没有享受到这个救助基金呢？这个钱到哪里去了？ 其实作为公民应该享受政府和国家所给予的一种优惠和保护， 是啊是啊是啊，比方说您提到的第二个案例，就是老公把爱人的这个气管插管已经拔掉了，那么他可能就是以自身的疾病，那么我们政府啊，包括各级政府，应该去保障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医疗的权益。那么这个是个政府职能应该体现出来。 嗯嗯，叫救助基金。 对啊，是啊，嗯。 嗯，那现在有一些这个像这个交通机动车保险这个保费，是不是也存在一些问题？能不能再高一点？能不能够？ 这也是一个议题。 嗯， 这也是一个议题。交强险它有国家强制性质的嘛。 嗯， 那么它应该起到这种保障的情况。嗯，应该起到这种保障的作用。嗯，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病情特别危重的时候， 嗯， 那么我们到底有没有权利？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包括医疗界，包括法律界，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我们每个人都有老气的，我们都有卧病在床，我们可能不能语言表达，甚至肢体也不能去做出相应的动作来表达，但是我们可能心里是清楚的，我们内心是清楚的，那么我们真的不愿意碰到说谁谁两个人一合计说让我去死， 嗯 嗯，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嗯 嗯，过去曾经有过什么父叫子死，子不得不死，啊，这种文化早就无影无踪了，但是你不能改头换面的说因为经济的问题是吧，或者因为这个病人太难受了，我占你一个道德制高点，然后再让他去死， 嗯， 哎呀，我觉得特别荒诞。 嗯 嗯，他会引发一系列的生命的问题、财产的问题、道德的问题、宗教的问题。 嗯嗯，那现在您提到一个救助基金是吧？ 对，是的，是的。 这应该由政府或者相关的机构来进行一个对重伤者进行救助的。 对对，交通安全法里面就有。 嗯 专门有设置这个。 不过现在好像很少听说过，也没有见到过，很少见到过。 嗯，很多公众不知道这么一个救济途径。 嗯 嗯， 就针对这些困难的这些家属和病人有一个帮助。 是的，是的。嗯， 应该是有这么一个救助机制来针对这样的危重病人进行一个经济上的补偿。 你得让一个无助的人他有救济渠道。 嗯， 这个社会这个秩序啊才会有个良性的发展。 嗯， 运转。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那稍后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丈夫倾其所有救助丈夫，但是丈夫最终还是成了植物人，妻子还竟然发现丈夫家外有家。 培训 班儿。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了。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就问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4，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李某是广西百色一名公职人员，突发脑溢血抢救期间，他妻子整理他的私人物品的时候，意外发现他竟然家外有家。人到中年，伴侣突然病危，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打击。林女士为了给患病的丈夫治病，不惜耗尽家财，但最终丈夫还是成了植物人。而更加悲剧的是，抢救期间，林女士突然发现丈夫在外面还有女人，丈夫的一个硬盘里全是丈夫和另外一名陌生女子的性爱视频和照片，标注时间是从2011年开始，直到事发时的2015年。她哽咽地说，这十几年的夫妻情分，拼尽全力的抢救，在这个性爱光盘面前瞬间成了笑话。那李女士还发现了一份养老保险合同，她丈夫以配偶的名义给她的情人购买的，价值20万，已经交了10000多的保费。令林女士痛彻心扉的不是金钱，而是丈夫关心起了情人的养老问题，以夫妻名义赠送了保险。那林女士为了追回丈夫背着她送给小三儿的这个共同财产，她曾经委托律师和小三儿进行沟通过。虽然她明知丈夫送出去了这个金项链啊等等的这个现金财物，但是苦于没有直接证据，无法要回。另外，林女士也转向保险公司要求全额退保，也遭到拒绝。保险公司回应说，根据这个保险法规定，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为其订立合同的，视为投保人对被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那合同是经过她丈夫李某和那位情人双方都签字了，是合法有效，有效合同无法全额退保。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智普律师事务所李胜律师。你好，李律师。 你好，大家好。 现在看来这个李女士的处境比较尴尬啊，那送给这个她丈夫送给情人的这些礼物真的是没有证据就没法要回来吗？ 她很难。本案当中，丈夫将金项链呢现金送给情人，他法律上属于一种赠与行为，并且已经履行完毕了。那么从物权上讲，金项链现金也并非像房产那样要求登记的不动产。那么就很难来认定财产权的归属啊来源，来确定他是否属于公有，这都有难度。所以说刘女士要想追回这些财产的话，首先要证明丈夫送人财物，其次要证明这些财物属于共同财产，方能追回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 那怎么能证明这是共同财产啊？作为妻子，她怎么证明呢？ 比方说，她证明这些财物是她工资所得，那就属于共同财产了。如果说是由他人转赠给她的，那可能就不一定哦。 所以这有难度。 对，有难度的，因为举证责任在李女士这边。 要是说丈夫送给情人一辆小汽车，是用两人收入来买的，那肯定是合法， 对，肯定共同财产， 这 对对对对， 没有问题， 对，是的，是的，这财产来源，归属它能可追溯，可确定，就好办。 所以现在就是说，如果说配偶想去索要这个，比如说丈夫啊送给情人的一些礼品，真的很难要回来。 对，很难很难。这个举证责任在法庭上的话，可能大家自由心里有一个内心的认定，但这只是一个客观真实。法庭上讲的是法律真实，就证据它显示出来的是什么，法庭才能采信。 那比如说我拿到了这送给小三这个礼品的一个发票，东西我也在我手里，比如说也东西也在，发票也在，这个可以。 那你要确定第二个问题呢，它是属于共同财产吗？这个财产的来源是属于 他的工资收入， 嗯， 或者夫妻共同劳动所得， 嗯 嗯，他可能这个钱物是来源于第三方的转赠， 嗯， 也有可能呢、啊。 对对对， 嗯， 那一般什么样？比如说是个汽车或者是个房子，还好证明是夫妻共同 产。对，因为那个转账啊，他就很清楚啊， 哦、 因为毕竟大额的嘛， 嗯， 而且汽车它是按照不动产进行管理的， 嗯， 它有相应的登记， 嗯 嗯。 那另外这个林女士也向保险公司去申请一个全额退保，那保险公司呢也现在也是拒绝了。那林女士说的，他们明明不是合法夫妻，以配偶名义去买这个保险，怎么能生效呢？那这个保险公司能够退保吗？ 嗯，我没有看到这份合同的全部的条款内容是如何约定的。 嗯， 如果这份合同约定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夫妻关系合法成立， 嗯， 那么吕女士的主张她应该得到支持。如果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关系的话，那么吕女士的主张就需要进一步的来辩论了。 嗯 嗯，因为部分条款的无效并不导致整个合同的无效， 嗯，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从民法上讲，只要合同双方合同条款的认可的意思表示真实， 嗯， 不存在法定的无效或者是约定的无效，那么合同就是有效成立的。但是如果说存在胁迫啊、恶意串通啊、损害国家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的，就可能是一个法定无效的情形。 嗯嗯， 那本案合同中配偶的条款它是不真实的，那么是否以及如何损害到第三方人的利益， 嗯， 那么就需要刘女士的举证和辩论，否则的话只能按照约定去解除或者是履行。 那现在李女士她的说法好像也挺站得住脚的。那你保险公司怎么做的这个合同？人家那俩不是夫妻呀、啊，以夫妻名义去买了这个保险。 嗯，保险公司可能它只是一个形式审查， 就是受益人就完了。 嗯、对，它只是形式审查，这个不是合同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 嗯 嗯，这个案例其实挺有意思的。我想接到前面一个案例说， 嗯、 就是说，那么李女士对丈夫可能有先前的爱， 嗯， 现在可能变成 怨恨， 甚至恨。 嗯， 那么他会不会跟医生签一个告知知情书？ 嗯， 然后说好了， 假设一下呗。 嗯，那么一签一个字，说让他丈夫去死。 嗯，放弃治疗。 这样是否也涉嫌犯罪呢？ 嗯， 我的观点很明确，涉嫌共谋、共犯、故意杀人。 嗯，那现在看来，林女士这个保险公司这个虽然钱不多，10000多块钱，估计也很难拿回来。 嗯、很难，嗯，因为。嗯，你买保险的钱从哪里来？是共同财产吗？ 嗯， 这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问题。嗯， 这个证据也得李女士拿出。 对啊，买保险的钱是谁交的？ 嗯， 是吗？他的亲人可能说，这钱本身就是我交的嘛。 嗯，可能是我对小三儿交的，也没 准。对啊， 所以没法去证明、这个。 是的，是的。 那现在就对李女士来说，可能确实有很多的难度，要包括要这个 对对对 跟小三要这个共同财产、 嗯， 包括要这个保险。 法律上举证比较难。嗯，难度比较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现场嘉宾来自北京智普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胜。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月16日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文明北京微信公众账号，为榜样点赞，为榜样喝彩。参与活动还有机会获得由互联网金融平台紫马财行提供的新年礼券，期待您的参与。 Hello， 主持人，我是你的粉丝哦。 Hello， 主持人，我超爱听你的节目。 想跟喜爱的主持人面对面 say hello 吗？11月29日15点，邀您相约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表彰典礼盛大来袭， 10家优秀主持人新增7个单项奖，一一揭晓， 还有神秘嘉宾亲临现场。 11月29日15点，敬请锁定 FM87.6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狂欢吧！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 这年可得收下， 上次那事儿您看了？ 您收下，这是我们的 一点心。您这么高吗？这点东西， 这个事儿报真，您放心啊，这回呀、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 不要让膨胀的贪欲毁了自己。 唱廉洁，扬正气，树和谐。 你有很多希望。